的挫折留给时间处理，陪你一段路也让自己想清楚，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不可能交集。你在追寻中沧桑，我在无言中转身，我们终究还是回到各自世界里。我是如此爱你，却只能沉默站在原地，像一个迷失孩子般遗落在人群。我是如此爱你，明知道得不到你的回应，心情像是 飘向你身旁。